说吧，公社派何文进上我们当书记，您看我们这这落后样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有才啊，你也有事儿啊？ 我天天上工，我可没缺过勤呢。 那头两天干什么去了？ 头两天我病了， 病了，这是落后，落后。 哎，队长，我 薛大爷找你呢。 什么事儿？ 你到那就知道了啊。 我还得上工呢。哎呀， 待会儿再说，你先去啊，先去。大队长啊， 王西啊， 哎， 怎么样啊？从哪儿来呀？ 我从地里来呀。 哦， 哎呀，这地里头干活的人呐，是冷冷清清的，就好像那黄鼠狼垃圾，是越拉越稀呀。 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 大队长，您甭着急。 想了个好主张，要鼓干劲儿得先分量，仓库里有的是新稻种，分他一些有何妨？ 稻 种是啊， 那插秧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个， 对呀，没关系， 分了稻种。 派何文进上这当书记，这事儿啊，我看还是等他来了跟他商量商量再说吧。 哎呦，您是大队长，这么点事儿您都做不了主啊？啊，关心群众生活，这谁都得同意。 嗯，对，那我上仓库再看看去， 哎， 看还有多少稻种， 哎， 给大家分一些个 啊。 那我看看去。 哎，您先去。 我去。 啊，

今天这顿是专门为我准备的。 家常便饭谈不上什么接风啊。 对， 鸭子。 是我自己喂的。 这是鲤鱼啊。 是我下河捞的。 还有红烧肉。 这是前几天老三家杀猪，我就盛了2斤来。 广清啊，从桌上来看，你们村的生活水平不低呀。 还不够。还不够， 真是香油白面样样有，鸡鸭鱼肉摆满桌呀。 这要是比起解放以前嘞，那 看来你们村的工作搞得很有成绩呀。这都是你大队长领导的好啊。 这是干部们的力量，像什么这个陈景怡同志、陈广西同志，还有这个烂菜花同志，这是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 这都是大队长领导有方。 有 可能，大队长领导有方，领导有方。 村里面家家都是这样吗？ 差不多，差不多。 那为什么还要分稻种呢？ 哎，老何呀，菜都凉了。 来， 变天了， 哼，猴子还没走掉，就来了个姓孙，哼。 大队长， 何 书记， 请。 不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 老何， 等会儿吧。 老何， 等 会儿。你等会儿。老何，等会儿。等会儿。 队长啊， 你来了。老何，你等会儿。 大队长。 哟，他妈白忙活半天。 我说他不容易上钩吧？ 我的网都撒下去了，还怕他跑到哪儿去吗？这第一招棋不行，我就给他来第二招棋。 第二招棋。

爱了你们吗？ 小虎弟， 这不能，这不能的。何书记抽到陈庄不摸民心，是好是歹也难分。倘若是一言泄露真情话，岂不是搬砖砸脚，惹火烧身？ 说有才病了，队里头决定先发给你们点救济粮，有困难咱们再慢慢解决吧。 何书记，谢谢您了，我们家里还有米呀、啊。 有米？哦，有米也先留下吧，多吃两天啊。大嫂，我去看看有才的病。 何书记，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，我们屋里太脏了，要不然我把有才搀出来。 哎、别，大嫂，外面风大呀，对病人不好，还是我进去吧。 何书记，您还是在这坐着吧，要不我把地先扫一下。 你家再脏我也不会嫌呐，大嫂。 你我虽然不同姓，街坊间都是熟人，一根指头两个锁，你为何拿我当外人？ 的呀， 不是啊，何叔， 啊，何支书啊，哎呀，原来您在这儿啊，我到处的找你呀、啊。 听说有才病了，我来看看他。你来是？ 我找你是想谈谈生产情况，顺便看看有才的病。小黄他娘啊，有才的病好点了吗？ 他好一点了。瘸大爷，刚才您 刚才。刚才我不是到处带到何书记吗？没想到他到你们家里来了。可是。